Thank you, Yoga， 没用的伞。10:06， 我是有用的马克， 谢谢。 有用的人， 你是欧五岁。 什么啊？ 我是吴三岁，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二。今天呢？ Yeah, yeah, yeah. 有生日寿星，我看看哦，1月24号，马克、玛丽，你们好， 好， 我是1月24号生的李慧玲同学。哇！希望呢可以在这一天点播五月天， 犬夜叉，犬夜叉， 真不愧是有主持动漫业的人欸，居然现在可以这么自然的接出犬夜叉这种东西，这完全不是以前欧马克会办到的事情。 真的吗？ 嗯， 午夜时分，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 今天欸，他说希望可以在这天点播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送给自己，祝我生日大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就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就好想你，好想你，好想，好想你。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嘴巴朋友突然的关心，嘴巴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我的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眼睛。 我们像一首最美丽的歌曲，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品？ 好了好了， 你什么时候要公布那个新消息呢？ 今天呢是1月24号，然后传说好像青春点点点在2007年的今天开始，就是这个时段。 哇！就爱点你 UFO。 那其实原本呢，乔治玛丽的青春点点点可能更早吧，你们可能是04还是05年啊？ 但几月几号我有点， 好像是10月初的时候。对，然后总而言之呢，就是后来07年的时候，我跟玛丽开始做这个带状的青春点点点，就是每天的午夜12点开始，所以从07年到现在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不用算吧，2017减2007 27, 不就是十年吗？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 loser。 现在我们还是不属于彼此啦。但是呢，所以十年，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十年的特别节目，那非常非常的特别。你也知道， 你会讲今天好像有特别新单元 对啊，青春点点的特别就是一点也不特别。我们就是没有任何新东啊，我们没有任何新单元，但是我们有个新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也要特别感谢，青春点点点友克里斯 ，Chris， 对 Chris， 你怎么认识 Chris 的？ 我怎么认识 Chris 的呢？就是 Chris 他有一天发私讯给我，就他就说：“嗨，马克你好，我是一个网页工程师，我听说你曾经在网络啊，你曾经在马克信箱说过你想要做网站这样子。”然后不知道你还有没有真的有这个想法呢？因为就是他现在他其实想要自己做一些作品，然后想说如果做作品的话，同时可以就是帮青春点点做一个网站的话，那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怎么人那么好啊？ 对啊，然后之前其实也有听众就是也有私讯给我这样子， 很多人要帮我们做网站啊。 我印象中有两个啦，克里斯其中之一。那Chris 之后就他就真的做出来了， 所以你有跟他讲任何的条件跟需求吗？ 他有啊，就一开始就是有跟他说我们大概需要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他自己就因为其实讲完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动很久，我们可能从去年几月啊，九月十月就见面了，然后 你们还见过面啊？ 对啊对对对啊，然后就没有再动。那我们两个都，他可能有自己在动啦，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我跟吴玛丽都是一头牛，就是没有人鞭打我们是不会往前走的。所以后来直到他自己做出一个 beta 版之后，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想法做出一个 beta 版之后，然后我一看说，哦，这个人是讲真的。然后说，哦好哦，那我要这边要改那个，那边要改这个，这个要改那个，那个要改这个，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跟他讲，然后刚好就想说，哦，是不是可以在1月23号的时候 推出。 然后其实这个有点赶，因为我觉得他也许没有一个，他可能在做的时候没有想说，哦，有一个 deadline 这样，他可能就是工作 想到的时候， 对啊，工作之余然后做一下，就没有想到我突然有一天丢了一个 deadline 给他。所以他的这个周末应该是，我不知道上个周末是不是也是，应该都贡献给青春点点点了。所以我们要在这边非常非常感谢克里斯， 感谢 Chris。 讲了这么多呢，就是十周年，然后青春点点的网站上线了，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Peter 说现在还需要网站？ 要啊， 现在需要啊，因为就是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有时候 青春点点是的单元，就是很重视互动性的单元。那当然就是现在就。很多人都不 call in 了，然后在 app 上面就是有很多这样的酸民，就是看了也很烦这样子。那像是生日快乐留言， 哈利路亚，点歌， 还有点歌，然后这些都是要去青春点点 Facebook， 但是 Facebook 不是为了留言而设置的一个社群 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发这个文，然后你一直看到，其实也觉得蛮烦的一件事情。 其实已经对啊，我觉得那个触及率已经很大幅度的下降了，因为我们一直发这些就是很 扰民啊 routine 性的东西，所以就希望有一个网站来可以像是留言板比较偏向留言板的功能这样子。然后在上面，当然这个网站未来还有更多的期许啊，我希望这个网站可以变成一个青春点点真正的一个点友的社群， 嗯， 就是未来想要做到有 database 有资料库，然后就是点友是真的可以注册然后认证，所以在里面就是你有一个编号的， 嗯， 就你就是我是点友 9527， 对对对，我是点友编号0001，动动腰， 我还要抢那个号码， 然后我是9527。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上面未来如果成为一个社群的话，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嗯， 当然现在就还是一个以节目留言为主，一个蛮阳春的网站。 嗯， 那里面就分成一些哈雷路亚区啊，生日快乐留言啊，所以就是之后的生日快乐你们寿星想要去祝寿的话呢，现在可以去上3W.青春点点点.tw。 我有听错吗？是3W.青春点点点.tw。 是的，青春点点点就是中文的青春点点点，3W.青春点点点.tw。 现在你可以开始留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留言，哈雷路亚。然后哈雷路亚区现在你可以在那边上面留下对任何你想要哈的事情。 那点歌呢？ 还需要个点歌区是不是？ 对耶，那点歌区要点留在哪？ 还需要个点歌区啊？ 还是就是哈雷路亚区兼点歌曲？ 这样太麻烦了。好，我要在那个劳凡克里斯要开辟一个点歌曲才 行。那我现在应该要上，怎么会是卡弹？那我现在应该要上青春点点粉丝页面咯，因为我们才刚公布，因为我前天星期天没有来， 嗯， 然后请那个夜光奶奶帮我po文， 嗯， 然后原本是请大家在年后的时候可以开始多利用脸书留下你的哈雷路亚留言， 嗯， 可照这个说法应该是要取消才对。 Yep。 好，那我待会会重新发一篇文，然后也可以请大家就是多去按 triple， 就是你可以去看看那个页面以后怎么用。 是的。 然后你生日也不用等到我们开那个月份，你可以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 目前好像只开到五月。 开到五月， 对，下半年好像还不行。 嗯， 因为我一开放的时候，第一个就去点1122，就我点不进去。 然后，好，然后顺便呼吁大家，待会我们发完文之后，欢迎大家可以在发文下方留下这个礼拜的点播特区，因为没有发这个礼拜的点播特区。这礼拜刚好就是要过年了呢，但是我觉得不想再讲过年了。我8点的时候就已经听到8点夜现场主持人说：“哇，这礼拜我就是除夕了，是不是觉得亲戚在问你什么，觉得很烦呢？”然后10点一打开广播，啊，又要过除夕啦，这个年要到啦，大家要干嘛？就都在聊过年。 没有，你刚刚那个少讲了一段。 什么？ 你听完了8点的主持人之后，其实你就在隔壁的录音间睡到10点才起床。 所以我10点起床又听到一次啊，就醒来说：“哎。”怎么只是换个声音，但是 Deja vu 都在聊过年这样。 View, 好 ，Deja vu， 好难哦。 我还有什么要讲啊？怎么觉得想不起来？怎么头脑空空呢？奇怪。 路曼， 还是 屏东到台北？ 你要预告明天是青春影城吗？我们要送你去看健忘村吗？是桃子姐要送大家去看健忘村吗？ 对，桃子姐请大家去看健忘村，可是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分到资源不多 啊哈， 所以青春影城大概只有3题 啊哈。 你如果想要参加年前最后一场青春影城的话，欢迎加入明天的青春点点点。发现自己眼光跟朋友不太一样，在你还没出现之前墙上不了糖，我撞见你西北猴王戏的模样，我深深着迷让你想犯罪的模样，刺在身上的每一个图案，眼花缭乱却吸引我的性感，嘴里吐出一个接一个的烟圈，散发出邪恶危险的安全感。爱上你如果是个错，我马上给自己几个大过，希望被你身上拿到铁链扣住，黑桃色的嘴唇让我起了气吐。为你我开始听 rock and roll， 大肚刷裤穿丁字裤，戴上墨镜在北京色皮裤，我认真告诉你我早已爱上你的 style。 哈哈哈哈。 你的方向照顾，像那飞翔山谷的飞鼠啊，你那勾人的眼神，我变成看到山中的野人啊，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奶奶织的槟榔叶。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些人说上不去 啊，流量暴增吗？ 应该是因为大家都很习惯打那个 .com.tw，但是我没有 .com 啊，我们只有三个 W 点青春点点点点 TW。 耀眼又性感的美女， 是钉在树上的蜥蜴。我的眼光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野心，你的直接另类的形容，我乐意像飞鼠变山猪，让你捕获，也可以把我这只蜥蜴一直钉在树上，只因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吃我这个槟榔耶。但我得先问问我的野人男友，小心你反而变成了我的猎物哈。 自己放音效自己唱， 不露吗？My name is Uluman 继《动物方程式》《冰雪奇缘》全新作品，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巨石强森魅力现身，农历春节合家欢电影首选，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本周四热闹上映。 赖明伟超台推荐，干杯万万岁！ 酒无饮，要如何来交杯？我无客，对不起人家。 剑飘飞天地，我红杯。摇滚公主赖明伟首张个人台语专辑《新乃威》现正热卖。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 梦想家，就来点你 UFO。 12:25，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哎，青春期543喽。 无聊的十年特别节目啊，但是大家可以让它变得有聊，就是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说，哇，你们十年了，哇哇哇哇哇！ 我才认识你10天，你们已经十年了，长不大了不休。 不管是认识10天，还是已经听了10年，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 等你的电话哦。那大概文章什么时候会发呢？ 啊，你要我现在就发啊？ 至少今天结束前应该要发吧，因为我想呼吁大家赶快来点歌。 这么担心，这么担心，好。 各位点友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大明星，0223639955，2363-9955，有没有人在十周年的尾巴想要跟我们聊聊天？青春期543呢？ 耶耶耶耶耶！ 再过几年就是21世纪，我的革命他们在哪里？翻翻日记，顺便数数年纪，每年都会认真慢慢查询， 慢慢写。 Hello， 喂，你好， 我是阿宝。 阿宝 ，Hello， 马克玛丽，十周年快乐！ 快乐！ 耶！ 哦哦哦哦哦！有一阵子没打电话了。 Linky Dowy， 你刚才绕台语吗 ？Linky Dowy 吗？ 嘿，对啊，不然嘞？ okay. 为什么今天一直听到 echo 啊？ 我帮我自己开了 echo， 为了唱葫芦嘛，这个人要不要脸？ 我就是很不要脸啊！ 好，不好意思，请继续。 嗨，我跟你们说，我之前啊，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打电话，然后后来不是变成蛮常打的。然后我朋友一开始听到都会说啊，我昨天听到你耶，好开心哦，然后什么的。然后后来就会说，哎，你知道吗？我现在听到你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是你也打太多了吧？ 人就是这样习惯的动物。 就觉得，对，我想说。 怎么被这样子说，那我来忍耐一下，我来忍耐一下。那我就想说忍个一个多礼拜不要打。然后有一天我就梦到玛丽私讯我说，阿宝你最近怎么都不打电话？ 有一个礼拜那么久吗？ 一两个礼拜吧。 欸，我不觉得那么久欸。 我也不知道耶，我就梦到你们叫我打电话。 阿宝太想我们了。 对啊，这边我精神粮食。 所以你现在还在赶工过年前饼干吗？ 那、no, 我昨天赶完了，我今天可以睡觉了。 我刚刚听成我昨天 赶完了， 我见四声，我吓了一跳。 昨天赶完订单了， 哇！ 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好了。 嘿嘿嘿， 你分手了？ 没有啊，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分手？为什么？ 这蛮好笑的、啊，好笑，好笑。 没有啊，就是。就你们应该知道那个给你八七分不能再高了，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 这个我们过年会好好聊一下。 哦， 年轻人都应该要知道这句话。 是是是。 然后反正就是我男朋友就常还很爱用那个很白痴那个画得很潦草、很白痴的贴图，就是回应我、 嗯。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比如说我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要去京都，然后我就努力的弄到了他很想要的那间房间，然后把时间都瞧进去，然后什么的，然后就截图给他看，说你看我搞定了。然后他就会给我说，给你八七分，不能再高了的那个贴图。然后我想说，嗯，可是不是你想要的吗？就是你为什么要 怎么只有八十七分？ 就是他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没有，就是他后来很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说八十七分不是很高分、很棒的意思吗？ 对啊，很棒啊，是很棒的意思，没错啊。 才不是， 是 我就才不是， 真的很棒。 阿宝，哎，八十七分真的是很棒的意思，好吗？不是北，八十七分不是北七，八十七分真是很无敌，真是太 power 太厉害了的意思哎、欸！ 少骗我， 我没有骗你 哦， 两个一起，你上去 app 看 app 应该很多人会告诉你， 我真的没有骗你，八十七分是非常霸气的意思，才霸气外露，太厉害，我没有在屁啦， 到底平常是我做人多不老实？ 我是跟你讲认真的起源，现在只是。大家变成九四八七九四狂，好像变成就是、 oh. 变成八七是北七，但八七是霸气外露，好吗？ 他曾经是一个夸奖词， 他本来他其实都是。 可是那个贴图的脸就很北蓝啊，那贴图的脸就不屑，就是啊不就好棒棒那个表情一样。 那个是后来大家就是有一些真正的八七，他们误用了真正的八七，以为八七是八七，然后就把八七用成八七了。但其实真正的八七不是那个八七的意思。 好，然后 所以我男朋友其实才是真正用对的人。 Yes, your boyfriend is right。 我还想说你是长辈吗？是有什么好不懂的 ？Yes， 想他，然后我反省。 呵，去跟他跪下道歉，裸体。 嗯 嗯嗯。 哦，就 两位女性同时这样。嗯， 我讲错了。 嗯， 好吧， 去跟他裸体跪下道歉 了。好呜， 拜 拜。嗨，你好。 嗨，你好。 哎呦 ，Mickey 啊！ 呀， 哇，听到那个头钱掉下去的声音，今天是投五块吧？ 嗯，我投五块。 很棒，很棒。 我打电话进来给你们拜个早年呢、啊。 早年，早年。 上次不是拜过年了吗？ 什么？ 没有啊！ 你竟然偷偷跟人家拜年。 不是已经跟我们拜过年了吗？ 哪有？ 没有， 没有， 对不起。 你是在梦里面梦到 Mickey 吗？ 啊，好可怕！怎么 不然你怎么会觉得？ 我真的觉得说过拜早年啊。 没有 ，Mickey 第一次跟我们拜年。 对啊，我第一次跟你们拜年呐、啊，因为我过年可能会去玩啊，那节目又不晓得有没有青春点点点呐、啊。 嗯。 会有啊，每天 会有啊， 每天都有、啊， 只是没有打电话而已。 每天 是没有打电话而已，是吧？ 嘿嘿嘿， 没有关系啊，你们放的歌曲要好听一点哦。 啊，你喜欢听什么歌啊？ 嗯，经典的， 经典的、哦， 经典的， 嗯，像是英文歌的经典的很好听。 英文歌经典的、哦， 嗯。对 Love me tender, 像那个 Air Supply 啊、 uh-huh. 还有那个哎听那个谁过世 George Michael 啊 对 乔治麦克 对啊，他过世了，好可惜啊！他唱歌很好听耶， 好听哦。 马克， 哎，有，怎样？ 你会不会弹吉他？ 我不会。 要练啊！ 我跟你讲，你去练那个古典的哈。 嘿， 我不要。 你英文那么棒哈，你可以 跟练吉他有什么关系？ 你看那个。谱都看得懂啊， 对不对？一看英文看得懂，跟看谱也看得懂。 哎呀， 反正你可以跟玛丽两个人合作啊， 一搭一唱就这样啊。 然后就是看哪个，你说不定走运了，你可以出专辑啊。 走运了， 没，这是的确是没错。 走运就可以 走运才能出专辑，这个蛮对的。 那些歌手唱的歌那么烂， 还 敢出？ 你要跟我们说是谁唱的烂吗？ 不能说，因为这样会得罪人家，这样不好。 没想到 Mickey 还是有理智。 你好吧？ 因为他们唱的不好听，我们不要买就好了嘛。那我自行关闭呀、啊。 哦， 对不对？那我们。我们可以唱一些经典的歌曲啊，然后就是学练呐、啊，这样子啊。你知道吗，玛丽？我刚才听到你在唱歌，你怎么唱的那么低呀、啊？ 哎，不能要那么高。 再放一次《乌鲁马》，你高八度唱。 你说饶舌部分吗？ 对，范晓萱部分高八度唱。 有办法吗？ 有啦，广播女神有什么没有办法的事？ 不是哎、欸， 哎、欸，三国是蜀国的女神哦，美人 啊！因为三国蜀国也只有一个女的，你说什么？ 你唱歌的声音跟你讲话的声音好差好多、哦。 我本人的声音也跟我差很多啊，走在路上都没有人听出来那是我呢。 啊，真的啊！ 我在那边大讲别人坏话都没人发现是我哎、欸。 那是因为玛丽 是 不是太不红 了？是不是用变音的？ 对， 你是不是变音的？ 什么？哎、欸，没钱了，差不多了啦。 对，差不多了。祝你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哦！ 早晚多穿一点衣服哦。 呵呵呵。 OK， 拜拜， 拜拜。02-2363-9955，2363-9955，青春期五四三。 三。 Drop and roll. Let's let this mother burn out of control. Don't need no timber to soak in the coals. I'll get this fire higher. I got that fire in my soul. I'll get this fire higher. I got that fire in my soul. I'll get this fire higher. 12:41，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凌晨12:00到2:00，还有星期天的晚上10:00到1:00，在空中跟大家就是那样那样，这个那个喽，哪个？ 我可以哪个？ 然后呢，好像还是有人会在问过年到底在干嘛，过年有特别节目吗？为什么今年飞碟的过年特别节目表都还没有出来？ 喂， 那是因为今年 最特别 的，对，就是 20年来最特别的一年，就是完全没有特别节目，所有节目照旧， 只有除夕当天会有一点点的小变动。那除了除夕之外，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我、怎么难念？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初一、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每天都一样， 只是不是 live 的，因为毕竟还是要让大家都去过年，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工程人员都可以过个好年。Sugar Lady, Sugar Boy, 不要对我们不理不睬。0223639955，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好。 嗨嗨， 我是吴一倩先生。 哎呦， 很高兴能在十周年call in进来玩。 哎呦， 很高兴你用你的感情故事陪伴我们这么久。 是没有了，就是最近真的是想说很久没有call in了，而且玛丽好像前阵子都没有做现场嘛，都是工作了嘛。 哪有那么夸张，讲话很离谱耶。拜托你摸良心讲好不好？ 我觉得 难怪谈不了恋爱，讲话浮夸。 生气了，惹女神生气了。 没有，我真的很想念玛丽啊，真的没有，因为我今天来台北出差嘛。 嗯， 其实我就觉得好像跟玛丽离得好近的感觉。 有那么夸张，讨厌。 可是我真的觉得听在我家听青春点点点，跟到台北听青春点点点，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呢。 嗯哼， 对啊，总觉得好像真的有。 那靠更近听有更兴奋吗？ 啊什么？ 你觉得靠比较近听有比较兴奋吗？ 有那种心情完全是大好。 大好。 大好。 大好。 那你来台北干嘛？ 就拜访一些客户吧。 嗯。 就是因为快要过年嘛，就是。要来看一下客户这样子。 哼、 对，就想说就顺便在这边住一晚这样的。 哼、 对啊，觉得想说来就是恭喜就是能够维持10年的节目这样子。陪伴我们这么多年。真的晚上真的很谢谢你们陪伴我们欸。 希望也谢谢你陪伴我们。 啊、不会不会。希望下一个10年我还能再call in一下啊。 酷哦。 搞不好下一个10年打到进来，你就已经是当爸爸了，说不定。 我知道，真的吗？啊，谢谢玛丽、啊。 你应该是想结婚的吧？ 对啊，我是想结婚的，只是现在已经在走另外一种方向去寻找目标，已经不没有在什么用那种无意圈在找了。 你现在是在用乌克兰新娘吗？ 没有，就是像有一些好像有一些 政府联谊。公务员联谊， 类似 各大企业联谊， 哎，对对对，就类似那种，就觉得比较怎么讲，就是大家如果目标一致，会比较 快， 看起来会比较顺利一点。 呵， 哦，你确认那个是大家是认真的就对了。 嗯， 我相信应该有一半吧，应该有啦。 嗯， 因为他那个是有设条件的嘛，就是说你不会是。就是说随便乱去玩、 啊。而且像那种政府有关的是什么入会费啊？ 没有，他有没有入会费？就他就只是 报名那一次就是 活动费而已。 活动费，他只是会有分等级啊。 什 么等级？就是、有一些啦，我说有一些那个活动，他会分你的年收，他会看你年收。 哦，所以你是还是参加那种就是 就一般 私人企业办的那一种。 对，只是他比较有公益。就是说比较， 哎、不见了， 这个我 吓我一跳， 哎、又不见了， 报名费 哦， 又报名费， 好的，祝你可以花开结果， 好，谢谢哦， 拜拜 ，Goodbye， 拜拜。 て無情生まれても時は音信両用別途交際で生まれよ Dynamite 放屁 你想说我们演唱会干嘛唱那么难的歌给自己找茬难听死了022363995，希望今晚可以接到大家热烈的电话，让我们再遥想当年的盛况。 现在真的超级不盛的，我天哪！就算十周年，也是没有人想要打。 今天呢，屈辱应该说昨天屈辱综艺三国志的外景，然后我又得到了一个新的 称号 触发，没有、哦、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称号，我很废、哦。但是触发呢，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以前呢我在看综艺节目的时候，有一些非常传统的经典关卡，叫做头顶的球棒原地转十圈，转、完十圈之后呢，你就看那些艺人朋友们冲出去，然后都跑了，好像喝醉酒，就是。 怎么可能？ 很夸张，你们真的 不用这样吧？ 你至少可以走吧？你在那边走去哪？去屏东哦？嗯，我告诉你， 那是真的， 真的。 对啊，这人的平衡感就被破坏掉了。 一步不是一步都踏不出去，一步都不行哦。嗯，一步都不行， 因为你很认真在跑吧？ 你说转吗？ 对啊，转的时候， 可是因为要比速度，你要转很快啊。 哦，有偷吃步的方式，你知道吗？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就是转的时候，不是中间在这吗？ 头要抵那个球棒头嘛。 对啊，你不要这样子跑，你是用斜的这样跑。 我是谁？我是小矮子、欸，小矮子当然知道绕着那个中间跑，跑超快的。我这个跑完，啊，只是跌倒了。 对啊，可是绕着中间就会比较晕啊，然后你。 可是高个子是不是比较那个什么？没有胜算，因为你们腿太长了，你们动不动就是会。那个圆心就是很大， 对啊，圆心会很大。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那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以后不要再笑他们乱来了，真的不是故意的。02-23639955，嗨，你好。 嗨，毛利马克好。 你好， 祝你们十周年快乐！ 谢谢、 哦，谢谢你。 我好幸运哦，竟然在1月23号的今天听到了你们十周年的。 不太特别的， 其实也没有很幸运啊，所有人打开打电话都可以加入这个幸运的行列。 你现在只要拿起电话，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享受这个幸运。 其实当幸运儿很容易， 在这里， 对对对， 在这里很容易。 前几天我没有听到，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快十周年了，我要把它记在我的 iPhone 的那个提示里。 所以你的幸运是指说，哇，就是今天就是刚好听到的那种幸运。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前几天在医院嘛，你还记得就。就是我是那个有血友病的那个小朋友，对啊，那医院要听就不方便，这么晚你也不可能再听广播，就医那个护理师会一直叫你睡觉啊对啊，他会进来查房嘛，他就会叫你睡觉咯睡觉咯这样 子。哦， 对啊，然后我要分享，我不是也有分享一个花椒经验， 花椒哦，那个线上直播耶、 yeah. 我这样从上个礼拜五玩到这个礼拜已经快真的一个礼拜了，超过一个礼拜了，就让我玩出了心得，然后也跟主播还换了微信，然后就从他们知道，原来他们里面这么多热播的主播，原来很多都是灌水的， 灌水的哦，你说那些人数是不是？ 不止人数，连里面进场的人都是机器人 哦。 会跟你对话的，所以我就心想，如果有些人都没有在对话，再怎么对话就这几个人。原来，然后我也常听到说，怎么都是死人，那活人都没几个嘛。因为我在听说他们死人，就是在说那些机器人，就只是一直有人进来，有人进来，但是进来的人并不是，就只是 电脑其实程式写的，就是说哦，现在要加二，现在加五，现在加三，然后随机这样加加加加加。 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讲，我说那。 但是我有个问的很大重点，我说那你们收到的这个花雕币真的可以马上领到钱吗？ 嗯， 他说的这是真的是可以的。 哦， 我说那就还好，我说总不能让我们送了礼物里面又收不到钱，那我们到底买这个豆到底要为什么？ 嗯， 对啊，就好险，我觉得这样子至少是没有坑人。对啊，但他们有些直播是还真的还蛮坑人，就是这个官方真的不给钱呢、欸。 什么叫不给钱？ 就是本来说该给现金，但是他转成啊，比如就转成花雕币给他们，叫他们再去送给别人。 嗯， 对啊，那就很不合理嘛。 输啊！ 对啊，我来做直播就是为了赚钱嘛。那我要领这个虚拟币做什么？所以他们现在也很奇怪，有些人会把他的花雕币放在淘宝上卖。 嗯。 对，就把虚拟币拿去淘宝上卖， 好、哦， 然后就便宜卖出，这又是另外一种泡沫经济。我觉得，就我看有看过一个报道，就说中国这么多虚拟的，这么都没有虚拟的经济，这么多虚拟的经济很容易就会崩盘的。 好哦，感谢你的电话， 嗯，谢谢， 晚安，拜拜。 间谍放送。听不下去的时候，跟着 Miss Cole 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他们说我搞不定，但我就是不信，以为我不聪明，但我比你懂你，给你笨不同，喜欢在幕后，所以做什么才不奇怪，会红不红，要是惹我生气或者害我分心，搞定那 硬派饶舌代表最强女力嘻哈 AKA 搞定小姐 Miss Cole 葛仲珊。 Pizza 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 Pizza 还好意思用纽约的名字 Pizza Miss Cole 葛仲珊。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 Hands up 这是黄龙区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欧巴，你答应要带我出国滑雪的行程呢？ 那早就上网找好了。 雄狮旅游，韩国京畿道，嗯，价格亲民，入门容易 ，CP 值高。哇，还有浪漫的小法国村跟韩剧景点嘞。 对啊，我们就跟着雄狮旅游去韩国京畿道滑雪吧。 有一天我们终究会老，如何让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有尊严，受到很好的照顾，安南家园会是你最好的选择。一砖一瓦用爱砌出，天主教安道社福基金会为帮助更多失能失智贫困弱势长者，将在嘉义大林新建安娜家园。我是林庆台牧师，邀请你和我一起帮助安娜家园的建筑经会。联络电话0536259968。 我是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那会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 02363995。 奉献起灰尘，太现实的人，太势利的人，慢慢的夺走我们的热忱，用

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Every 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分开。十二点的钟声响了，我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我们都值得快乐，没有人非得在原地等待。跨过了阻碍，勇敢地面对未来。窗外的雨也停了，狠狠刺痛过却还逞强掩饰着伤口，就让这回忆扩散，至少庆幸自己过得很精彩。这一刻醒来，该学着独自彩排。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 I tried. 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分开。十二点的钟声响了，我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我们都值得快乐，没有人非得在原地等待。跨过了阻碍，勇敢地面对未来。I'm sure I will be okay. Oh, I came all the way. 是时候坚决放下依赖对你的期待。 I want no more mistake， 我一开始明白，在路的尽头会有人来爱。十二点的钟声响了，我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我们都值得快乐，没有人非得在原地等待。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分开。十二点的钟声响了，我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我们都值得快乐，没有人非得在原地等待。跨过了阻碍，勇敢的。 Shiny 姚艺晴。Getting Stronger 1:05，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终于把文发完了吗 ？Yes， 没错。如果你想要在过年期间的青春点点点，就是星期天的晚上， 这礼拜天是初二了，对不对？ 礼拜天对，初二晚上，初三凌晨12点到1点，你想要点歌的话， 嗯。 请现在到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嗯哼， 好，这、就是最后一次我们会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之后。 最后一次怎么有点听起来有点，以后看不到强强的帅照了。 对啊，不是啊，最后一次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留这些节目上面的事情啦、以后 Facebook 还是会就是有趣的好消息，就还是会让 Facebook 单纯一点。 如果我们有好笑的话， 好笑的东西，对，有趣的东西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 나의두눈을감으면떠오르는그눈동자자꾸가슴이시려서잊혀지길바랬어꿈이라면이제깨어났으면제발정말네가나의운명인걸까넌 morning 风来得不如你 calling 헤어나올수없어제발 homie 내인연의끈이있는지기다린네가맞는지가슴이먼저왜내려앉는지내마음속깊은곳에네가사는지내안에숨겨왔던진실 나의두눈을감으면떠오르는그눈동자자꾸가슴이시려서잊혀지길바랬어꿈이라면이제깨어났으면제발정말네가나의운명인걸까넌 falling you 嗨你好 嗨你是 嗨忙我是乔瑟夫 嗨 Joseph 嗨嗨 嘿 Joseph 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没有刚下班然后开车回来就听到你们十周年然后恭喜你们 赶快扣音进来吧 按错了 2363 谢谢谢谢谢谢 耶耶耶新登场谢谢 新登场谢谢 耶、yeah! 好我要继续加班了 嗯祝你们你不是在结束工作、 啊、 对啊可是要回家处理事情 做什么、嗯、这么苦 就是弄一些影片啊什么的 你说啊制片类那种啊 没有就听听字幕啊什么的简单的小东西 加油 谢谢 我想到就觉得眼睛好酸哦 对啊加油 好嘞好谢谢你们也是 拜拜 好拜拜 App 上面的 Grace 说我第一次听我来自香港他说鬼怪好听咯 来好啊来的胸口有一把剑吗来 你的胸口有一把剑吗 你一集鬼怪都没有看对不对 没有哦原来他有一把剑难怪我看就是有人要跟那个剑合 照就大家都插一把剑在那边最硬的啦 所以那是、啊、所以那是 个 APP, 硬啦硬啦 那是一个 APP 买图秀秀最新下载的素材就是那把剑啦 硬啦硬啦硬啦硬啦干嘛 没没那么硬啦拔得出来的啦 Pressed in the door of her screened in porch And I am sailing away Recalling that day Miles from shore She was still wearing white And Robin's egg blue Her grandmother's dressWhen I left early this year How I wound up here Is anyone's guess When new sights grow old And I start to feel cold I'll sail home again Goodbye Brielle Only whispers can tellOf the sweet dreams that we knew so well I'll see you around 又有香港的听众朋友举手啦 是不是同一个啊 尤凯林啊林凯尤卡 播个鬼怪那么多人我就播他的人生带从头播到尾七章啦嗨你好 你都去七章了、干嘛、 你好请问你是 我是陌生人 陌生人 Stranger 你是小右吧 不许你戳破他、oh. 他今天想要叫陌生人、oh. 他就是陌生人 我们好认啊、 oh, 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陌生人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啊今天很久没打进来啊 真的很久、 对真的很久了代表你的生活应该蛮充实的吧 没有最近我离职了 为什么为什么不在九份继续 认识日本妹妹 没有被开除了 啊 你有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情吗？你是不是骚扰客人？ 没有，不好。 那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没有问欸。 哦，没有问为什么被开除，这个不是应该要问的吗？就是那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跟我分手？你为什么跟我分手？ 我不爱你啊！ 靠，谁这样讲出来？谁直接这样讲出来？ 那至少给个理由，就是怎么会不问？ 为什么不爱我？ 就有时候感情走到了尽头啊，就走那一条。 你不要给我装可爱，我在跟你很认真的讲这些话。你不要不讲话，你在那边拉人中。 因为你在当兵啊，那我就他就是想要跟你联络，又联络不上。 少在那边，少在那边、啊。对啊，所以你跟这很难讲的啊。 你说很难问为什么分手吗？ 不是， 很好问怎么分手吧？是对方很难回答吧？ 对方很难回答。 对方是老板，他是企业啊，他又不是一个男女朋友。嗯。Right？ 没有问的、欸，而且我是去上班的，然后直接叫我回家。 啊？ 你说你刚到打卡， 没有，我连卡都看不到，他不让我打卡。 怎么会这样啊？ 你没有任何的感觉，为什么被开除？ 没有什么感觉。 你有什么事情就有老板觉得你做不好的吗？他有跟你讲过吗？ 他觉得我就是不要一直跟客人聊天，但是我是在服务他们啊。 你是不是聊私人事情聊太多了？ 你有聊私人事情啊？我又不会日文，只能稍微服务一下而已啊。 好吧，那这可能是一个点，可能老板就觉得哦，你太喜欢跟人家拉勒了这样子。 不是啊，我觉得在年前这样子弄我就很不顺啊。 不是啊，这跟年前年后没有关系吧？这就是对啊，老板可能已经跟你讲过，然后你就是还是。 然后我爸就很不谅解我，然后就跟我吵架，然后把我赶出家门这样子。然后还有我每天都要很晚才能回家，就等他们睡觉，我才可以回家睡觉这样。 为什么？因为爸爸不想看到你哦。 没有，因为他看我会，他跟我出门啊，他希望我不要住在家里啊，这样子。 哦。 然后就躲起来这样子。 哭哭。 然后我觉得我除夕夜也没办法在家过。 哈。 没那么夸张吧？ 真的啊，真的啊。 好好的跟爸爸说一下不行吗？ 他就没办法谅解我啊，我也不知道什么。 啊。这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蛮糟糕的、欸。 对啊，这听起来是蛮糟糕的。 我记得我第一天被赶出家门的时候，我是先去网咖嘛，然后因为外面很冷，然后还下雨，就我妈回家，他们把门都锁了。我到隔天早上，我妈出门，我才进家门，就是我等于整晚都没睡。然后就在外面晃。 那万一除夕又被赶出门怎么办？就只能去漫画网、艺术漫那种、啊。 没有啊，可能就在外面吃个饭吧。对啊， 难过、 哦，就觉得蛮糟糕的。 那怎么解决呢？ 啊、 这个没有办法哎、欸，这个这就这是爸妈，这是家的问题哎、欸。 嗯， 对啊，嗯，对啊。 而且就是在，就是小幼大家也知道嘛，就是。他会慌张啊、嗯、就是他精神状态不稳定啊，可是在不稳定的时候其实最需要就是 一个稳定的 力量，不管这个力量是来自于家人还是来自于朋友还是来自于工作，可是他要突然工作又被抽走了，然后 已经失去一个稳定的， 对，然后因为工作抽走，然后家人又不好，所以就是这边 那我只能说稳定的就是前面点点过年都还有这个有算稳定一点吗？ 有啊有啊，不是啊，因为其实我本来在工作的时候，我精神状况已经 就好了， 我 好很多， 我感觉到我回到我就是回到我最正常的， 对 对，最原本的我了。 对啊，对啊，所以就算 把我这些都抽走， 就当工，就是当你的人生进入到一个韵律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就会 OK。可是，所以你要记住那个，这个好难啊，就。只能希望你快快再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不要再回到那个很恐慌的那个时候。 对啊，就是好有点想哭。 嗯， 就是对啊，有点快受不了了。 嗯 哼哼，对啊，然后 因为原本朋友都找回来，可是就是一瞬间又不见了，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就很孤单的感觉，然后就想到你们，因为其实你们的声音就是就会给我一股力量嘛，这样子。 好的， 好了，没不要不要，还是不要影响到你的心情好了。 寻找下一份工作吧。 好 ，OK。等我找到我再打进来好了。 等你的电话。 拜拜。 拜拜。 拜拜。1:17，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 2363-9955。今天的你晚上想要跟我们聊聊什么543呢？ 马克玛丽好， 你好， 我是小包另外一个小优加油的小优。 好的， 小优 为什么说好的？ 什么好的？不喜欢听好的啊、 就是？要好好非常好，我要先祝你们十周年快乐， 谢谢你啊， 耶、 yeah ，谢谢你。 然后我想要就是因为阿宝有讲到说，就是9487就是狂嘛 ，Yep。 那我就想要，因为最近 PTT 上面啊有在举办一个就是流行语提名的活动， 是的， 对，所以有想要就是问问看马克玛丽知不知道一些 PTT 的用语。 PTT 用语， 对 ，PTT 上面专 用 的， 对对对。 现在是要考考我们是不是？ 嗯， 马克有什么不会的？拜托，他简直就是 PTT 什么的， 什么的。我听听， 好，那第一个来一个新北不意外， 新北不 意 外， 这不是可以汰换吗、台南不意外，台中不意外，这可以， 但新北不意外是不是有一个特定事件啊？ 对，是，对，就是有一个特定方面的事件，台中其他地方也有，那新北大概会是什么事件呢？ 新北不意外，新北有什么事件呢？张淑金。 不是， 他真的很奇怪，他不管怎样都可以一直当房东。 我不知道新北是什么事件啊？ 新北的话就是主要就是发生就是性骚扰啦之类的案件。 为什么？ 不管是在哪里，大家都会先把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是在新北这样。 为什么？ 有吗？ 不能因为他们人口最多就这个样子啊。 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无论如何都先把矛头指向新北这样子。 好，所以你说性骚扰案件哦？ 对对对。 那台中不意外会是什么？ 就是只要出现枪啊之类的。 Okay, 酒店哦。 OK。 对对对。 那台南不意外会是什么？ 台南哦。 台南我就。 还有哪地方不意外？ 哪个地方不意外？就是 没有讲 高雄吧？ 没有讲天龙人不意外吗？ 天龙人不意外，就是天龙人倒是好像还好，就是主要就是新北，然后台中、高雄这样子。 高雄？那你说高雄 什 么？ 高雄就是因为好像有点政治，就是说就是什么幸福的城市，就是只要发生一些什么劳工权益的事情，就是会、哦、对，就是高雄不意外这样子。 呵，好，这个跳过。下一个， 那接下来就是厂工厂的厂， 呵呵啊，这个我知道。 哦，这是呵呵，对。 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那我看看啊、哦， 这我不能说我知道。 时空虫洞的你不知道， 有时空虫洞的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对， 冒险盖， 冒险 盖， 嗯， 盖、 这个啊、 盖子的盖吗？ 盖子的盖，对。 其实是盖大楼的盖。 那。冒险盖，你说推文故意要用一个反方向的推文吗？ 不是， 不是，可是有那个方向是对的。 冒险盖，冒险推，我不知道、欸。 它就是有点，它其实就是冒险推文啦，然后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就是五楼可能会怎样，所以它冒险盖。 对，马克对了，就是这样子。 那我只会留冒险盖吗？还是冒险盖之后会再打我要的？ 没有，他就是留冒险盖、他就是想要把它累积到五楼，但很有可能有时候 就 常常， 他就是五楼， 对，他就是五楼， 对，就可能会有人比他推得更快这样子。 Yep， 好，那 下一个 我再看一个，我看一下哦。 我觉得今年得到冠军的一定是948794狂。 我觉得是一个叫母咪的。 母咪？ 对。 母咪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把它替换成智障。 母咪？ 对。 你 现在的八卦版的版标。 哪个母哪个咪啊？ 它是一个游戏的角色。 什么游戏？ 一个叫战斗女子学员的一个手机游戏。 战斗女子学员什么东西呀、 啊？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爆红这样子。 母咪，所以如果有人叫我母咪的话，我要生气咯。 对，就是有些人叫你母咪的话，就会生气气这样子。 还不能觉得，母咪听起来有点可爱，啾 咪。母咪蛮可爱的、欸。 对啊， 母咪很可爱、欸。 还有一个就是。 你这个不热嘞、欸， 你要放口袋吧？ 是不是过誉了？ 是不是过誉？ 这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对啊， 是就是字面上， 是不是？ 对啊，差不多就是差不多，目前有资格的大概就是这样子。 母咪心动动， 什么东西啦？ 听起来有够宅， 什么啦？ 有够废，母咪心动动。 母咪有这么红哦？ 母咪心动动，马克屁摇摇。 会不会这个又变成新的那个维基大队要上去改了吗？ 不会啦， 先把大波路补回去啊！ 少在那边。 说到这个，我会想到就是之前前几年马克玛丽也是那个啊， 那个 PTT 的风雨人物啊。 哪有 过 乱讲， 又在造谣。 真的前七年前的时候 哦，是不是七年前的时候我们青春点点 PTT 版曾经就是什么评选看板优良看板第一名之类的，好像 也没有到第一名啊，就是 有 优良看板 同类别的好像是蛮前面的名词、那個、 为什么可以当优良看板？ 因为我觉得好像 评选的那个小组长是我们听众。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在上面互动啊什么之类的，他觉得哇那个互动度很高， 很温馨。 那个时候， 对，嗯，对，悠然看板也有，然后你们两个的 ID 也是名人。 有这一回事？怎么可能？ 真的？ 我什么时候怎么可能 PT 当名人？我 PT 这么低调。 拜托，你在 Catch 版是名人呢、啊？ 不是，好不好？我很低调的、 嗯。我之前有看，我发现就是马克有在那个有发文章啊 ，Catch 版的时候 ，Catch 版 对，就是好像我发表一篇说，就是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然后有什么心得这样子，好像在半夜四点的时候。 对啊， 半夜四点不睡觉在那边发文。 啊，我就是网络漫游者，我是网络游侠， 网红吗？ 我是 Internet Ranger。 好，谢谢马克玛丽喽。 哎、 嗯，嗯，怎么了？还没吗？还没吗？ 小佑再见， 谢谢谢谢。 我好，祝你们十周年快乐， 感恩感恩。 好， 拜 拜。 When you got nothing, free wheeling and free falling, you go.When you got nothing, you got something to prove. Then you get something, something that you've always dreamed about. When you got something, you got something to lose. They take everything. They take your spark, they take everything.They break your heart, they'll take everything. Oh, cause nothing's ever something until you lose everything. For a while you got everythingYou're flying high, you don't wanna calm down. But something stirs down in your soul. Cause everything is nothing till you got somebody to share with, somebody to have, somebody to hold. Give them everything.Give them light and dark, give them everything. Give them all your heart, give them everything. Yeah, cause nothing's ever something until you give everything. Cause nothing lasts foreverSome things they never change. Oh, and anything's better if you've got love, you've got everything. You've got everything. Oh.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竞争进取， 什么角色都 carry， 投降注定属于你。 杀戮的时刻一定要带表情，而我的招牌就是小提琴。面对僵尸大军都我无所畏惧，一定杀个精光一干二净。看你血肉模糊我的好心情，你别挣扎行不行？看你坑坑巴巴的身体，我真的好痛经。赏你一个痛快。你的头太疯狂，造成你像你一个痛快。 填雅货。打电动对我来说是在忙碌的生活中必备的放松行程。赏你一个痛快，这首歌用轻松愉快的编曲带入充满电玩感的歌词，让你杀敌时游刃有余，胜利轻松到手。 虽然我开枪毫不犹豫，从来不做多余的考虑，但是同情心我还没完全抹去，让我一枪送你出局。痛快呀，还抱了你的头，再疯狂撒向你，赏你一个痛快呀，还我拿起手榴弹把它塞到你嘴里，就这样噼里啪啦你的身体。 我是田雅货，这就是我的新歌赏你一个痛快。 我想你一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金鸡报喜，健康迎春，品玉方、五福、八方燕窝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还有刮刮大奖，刮中5000，让您现刮现抵，把握好运，趁现在！快拨品玉方燕窝0277166228，七七一六六二二八。 一张献给友情的专辑，十首唱给好朋友的歌，施文斌代表作品《行行做状元》。12月30日，情义发行。心动就马上行 动。我是台正宵。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赚钱，不管我是上班或者上学，外面出现大太阳我下雪，就是拼再拼，也投资我的命，一直到我把我所有生活需求搞定，要是没力气也还得继续坚持到我成功，对我自己提醒，拼下去拼下去拼下去耶、yeah, 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yeah, 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唱片公司给我期限2个月，唱出一张专辑，但又一直改变，我的歌要写要录要编，搞得我连吃顿饭都没有时间，但是再不爽也必须努力坚持自己风格到我达成目的，对不起的人都可以走开，今天没有成功那就明天重来，继续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yeah, 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 点35分0223639955，我是玛丽。 嗨嗨嗨嗨， 来好。 嗨，你好。 你是谁？ 我是谁？我是在台南整理房间的赖赖。 哦、 对， 整理房间是因为你要回哪里了？不对啊，你不是就是台南人吗？ 对啊， 回家大扫除。 对，家里大扫除。 哦、 然后因为从学校寄来的东西太多了，然后房间很小间，所以东西很多，就看起来很阿脏。 没有大扫除会怎么样吗？其实也不会， 其实也不会啊，就家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在大扫除哎、欸。就是因为平常都有在清理，所以就想要过年就不用特地大扫除。 嗯哼， 对啊。 我只是打进来庆祝你们十周年。 谢谢。 不会，很久没见了。 对， 这寒假我会分享我寒假到目前为止做了什么事吗？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快讲，一副要挂断的样子，要跟你说拜拜的时候就突然说啊，肯定想要讲寒假的事情。 我寒假就是在我元旦的时候我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就是一个饭店的餐厅的 buffet 的外场服务的， 一个饭店的餐厅的 buffet 的外场的服务的 服务生。然后就是在我1月1号去上班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我下次上班什么时候，我就问他说那我下个礼拜六要上班吗，因为我是六日班。他就说不知道，要看订房率。我说那目前订房率是多少，他很震惊的告诉我说零。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人订房，然后他也不让你订， 就是没有人订房，所以我就不用去工作。 怎么会找到一间生意这么差的饭店呢？ 所以我就等于就是有找到工作跟没找到工作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说这样我寒假还是很无聊，我还是没有事情做啊。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平日的工不行吗？ 所以我后来又兼了我出团的工作，所以我出了3天的录影，就是学生的录影团，之后回来打了大概第3天的补习班招生电话。 呵呵呵， 对，就这样。我的暑假过到现在就是非常的充实。 寒假很棒。 好，马克玛丽晚安。 晚安晚安， 拜拜 拜拜。 我看到小右找的 PTT 第三届名人榜了。第二届的时候是2006年，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嘛，所以第三届是2010年的时候。然后呢，玛丽得到了9票，在第58名，9票就58名了哦。我那时候得到了12票，就有49名哦。 天哪！ 可是其实差很多。你看第二届的时候，第二届的第一名 Z9 拿了704票，很多哎。然后你看哦，第二届的22名有237票，他如果在第三届的话， 就不知道冲去哪了， 就已经在第三名了。然后第三届我们那时候同届的有一些名人，你讲了应该是会知道的。那个时候苏美大 这么早就在了， 就已经有人在投他了。那时候的苏美大在31名，拿了34票。然后还有一些名人啦，包括像是克尔西啊，然后波友 是谁啊？ 博优。辅大猴那个时候也有，还有天空熊，然后 KOTD， 这些就是你常混 PTT 你都会看到的。 KOTD， 常混 PTT 你会看到，就是， 那 个时候都还没有什么 TTP 啊，什么还是 TBB 啊，什么之类，就是还没有现在比较新的一点点的，或是国庆爷都还没有。 国庆爷又是谁啊？你好潮哦，你好母咪哦， 咪。国庆爷他也是过去式，而且过去蛮久的了，我都怀疑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他。 精神失常，爱的症状怎么预防？怕你不能抵挡，爱情伴随的疯狂，总是让人遍体鳞伤。 最近 PTT 还有什么红人吗？ 最近 PTT 还是现在都普遍都可以，都就是那个都会小有名气，已经没有那种串超高，就是就像有一件 Z9 真的是神到一个不行这样。 对啊，最近的就男女版啊，就是小生啊。 那什么 iPhone 8S 好像很少，现在出了一个 iPhone 100S 就是 iPhone 8又去申请一个新的吗？ 不是啊，应该不是啊。 哈， 看起来不像啊，文笔看起来不像。 嗨，你好。 哦，嗨，马克玛丽。 嗨，你好。 哎， 先祝青春点点十周年快乐。 嗨，你好，你是？ 謝謝，我是阿 B。 阿 B， 哇 ！A B C D 的 B， 对 ，A B C D 的 D， 不对，你有听到差别吗？ 阿 D， 阿 D， 阿 D， 你好， 阿 D 老师， 阿 D 英文。呵，阿 D 要跟我们说什么？ 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新登场。 对，今天就是祝十周年快乐，因为听了、大概六七年有了吧。 嗯哼，啊、嗯，那阿弟你都在干嘛？你在干嘛的时候听？ 就睡觉前听啊，啊，通常都是听到睡着啊，然后比较常都是开车的时候听录音档这样子。嗯，对啊， 开车的时候听录音档，你怎么听的、 啊？网络啊， 用手机啊，就手机接。那个车里的蓝牙这样听啊， 哦， 或是如果你是 iPhone 的话，你是听 Podcast 非常方便。嗯， 对啊，对啊，对啊， 还是要感谢一下点友， 谢谢。 好， 对，谢谢。那，我讲一下我今天发生的事好了。 好啊， 就是我先讲一下，我女朋友是属于一个比较 废的， 就是她喜欢什么事情都两个人一起做这样子。 嗯嗯 嗯，就比如说吃饭要两个人，那一点小事她觉得那你可以有空就陪我一起来做这样。 嗯嗯嗯， 那她今天就是她今天把手机摔坏了。 嗯， 然后今天 换手机陪我一起去办。 对对对 对， 對，我说好了好了，我就陪她到公司，她公司附近这样。那我就帮她看好了，就是要什么手机啊，然后要什么费率啊，什么都看好这样。 嗯， 然后去里面问了店员说，哎、欸，那要多少钱啊这样，然后我还去领了钱。然后就全部都弄好之后，他说他没有带证件，这样， 这真的是让人家 回家惩罚他， 又要惩罚你，今天好多惩罚游戏哦， 裸体罚跪， 又是裸体罚跪，跟刚刚不是一样吗？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这两个轻重程度不一样吧？ 轻重程度一样吧？ 一个是， 哎，我跟你讲八七，你这样怀疑我，你质疑我的母咪耶，哎。你质疑我是母咪耶、欸？ 你是用的很矮油，因为还很不熟。 对，还不太熟。 这是 你质疑我母咪，母咪心动动哎、欸！你对我人格上面的侮辱哎、欸！ 那个 我只是要你人格罚，我只是要你罚跪裸体哎、欸。 那你有让他罚跪吗？ 嗯，没有，没有。但是他现在反而是怪我说，哎、欸，你怎么不提醒我要带证件？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伦家。女生，这个有没有跟得很新 啊？赶快跑啊！赶快跑啊！ 我都好羡慕这种女生哦、喔， 怎么毫无自省能力啊？好可怕、 喔！然后现实生活中就是有你们这些人在宠她， 嗯， 对，没有啦，但她是就开玩笑的那样 子、欸。旁边是女朋友在叫吗？ 啊，对啊，对啊，对啊！ 啊，女朋友生气啊？ 哎、 欸，说我坏话、啊？怎么办？等一下，会不会你要裸体罚跪啊？等一下，是不是你会在寒风中裸体罚跪？ 他们不管是谁裸体罚跪都很开心，好不好？ 对啊， 哦、那最后怎么办？所以明天要再去办。 明天我就叫他自己去喽。对、 哦、你确定他会放你一个人放他，让你放他一个人去吗？ 你不要现在在节目上面讲，好像你很大男人哦。你明天还是给老娘陪我去。钱都你出， 这个事情就一次这样子，嗯、一次就够了。对，我已经做到陪他去一次了。對 嗯， 对。 那你要说到做到、哦，真的不能再陪他去第二次。 你干、欸、嘛这样子？然后干嘛逼人家把话说死？ 我讲了一副好像就是很 man， 有没有？有原则，我陪第一次不陪第二次的啊！你 有 跟他公告电话，我们再进来 gay 啊！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都是天蝎座的、 啊。哎、欸，不要扯到我，哎、欸，我跟你不一样哦啊！拍拍衣袖啊，不带走一片云彩 啊！拜托、啊，天蝎座母咪天蝎， 你少在那边。 天蝎座又名母咪座，你不知道？ 少在那边。哦。好啦、嗯、那个阿弟感谢你的故事跟口音、啊、谢谢 好谢谢 拜拜 间谍放送 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EO。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 帮不上忙， 那我该找谁？ 找魔法部屋，他们的科技假发能还你应有的发量。 假发会被看穿吧？ 放心，就像自己的头发，洗头游泳也没问题。魔法部屋，0800-067-167。 你一切都好吗？ 就算流泪想念，也要笑着祝福。你一切都好吗？ 我真的谢谢你曾经的守候，也感谢你勇敢的放手。 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第二主打《你一切都好吗》，不是痛苦，只是遗憾。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1:49，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现在没有电话啦， 我们要睡觉啦。你听到这个还不知道吗？ 哦，雨谦啊， 雨谦又来咯。 我们要进入到古典爱乐的时段咯。 恩斯特，夏日最后玫瑰，香啊。 不要破坏雨谦的提琴声。 雨谦本人很帅，你有看到他吗？ 我没有 看到他 本人。 上次他一光家族的时候，就很谦虚，然后就看起来非常的帅气， 人如其名。 嗯，就用这一首恩斯特《夏日最后玫瑰》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我们明天见。 Thank you.